怎么说着走没理由。我不能接受，就算痛 心。

起来，冰雪的花

是最后一站，爱只是结果的想象。明天的路还那么长。